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刘佳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，今天夜间阴转晴，偏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7摄氏度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冬奥专用艺术字体正式亮相；市住建委执法部门节日期间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检查；上海迪士尼发布一名男性游客在排队等候区域突然昏倒，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故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日前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艺术字体“冬奥专用艺术字体”正式亮相。奥运会不仅是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，更是世界顶级的文化盛会，是体现主办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平台。会徽、吉祥物、核心图形、口号、艺术字体等奥运元素都发挥着重要的品牌传播作用。这套冬奥专用艺术字体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书法，融合了魏碑与行书的字形与笔画结构特点，能够向世界展示信息时代背景下的汉字魅力。未来冬奥专用艺术字体将被开发作为中文字库和西文字库，作为口号、标题、宣传语等展示，广泛应用于城市及大型活动中，在赛后成为重要的冬奥文化遗产。国庆假期，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3000多名工作人员在园在岗，迎风守候，冒雨讲解，为游客送去节日祝福。国庆假期第六天，市属公园和园博馆共接待24万游客雨中游园，六天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。 持续的降雨增添了公园多样景致的同时，也对疫情防控、环境卫生、安全疏导、接触羁绊、咨询讲解等游园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各公园的开园时间大多是清晨6点或6点半，闭园时间有的能到深夜10点甚至10点半。假期中，各公园视游客情况延长运营时间，游船、游艺等适时开放。入园客流集中时段，充实门区测温、验码、疏导人员，引导游客扫码测温、网络预约检票，同时备足防滑地垫、温馨引导提示牌，并为游客免费发放一次性雨具。游客服务中心是游客遇到困难时的第一选择，工作人员不仅要解答游客关于游园的各种问题，设计合理便捷的游园路线，如果财物丢失或与亲人朋友走散，也可以到这里失物招领或广播寻人。公园门区和主要景区都设有无障碍通道，每天各公园都开启1000多次，确保老人及特殊人群快速入园，便捷游览。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每天累计安排近1000名公园志愿者及安全疏导人员，随时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。截止期间，免费发放导游图和宣传材料，同时准备了小药箱、针线包等服务设施。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，预计天气会转晴，市属公园职工将继续坚守岗位，为最后一天的假日游园活动做好高水平的服务保障。 记者今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，11期间市住建委执法部门联合主管业务处室，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检查方式，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检查，重点对新开盘项目的售楼场所、重点小区周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物业小区开展执法检查。检查发现，沁园家园项目和悦雅苑现场销售人员和备案人员不一致，没有及时变更。长安云锦等项目存在物业管理资料公示不齐，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古城东街店、古城店从业人员信息公示不规范等问题，北京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来广营西路分部现场摆放已在售项目 A 字板，但不能提供项目委托资料。针对上述问题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执法部门已当场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改正。10月5号深夜，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发布公告称，10月3号上午，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发生一起意外事件，一名男性游客在创极速光轮项目排队等候区域突然晕倒，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按乐园应急程序采取了急救措施，包括心肺复苏及自动体外除颤器，并迅速呼叫救护车将其送至最近的指定医院，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故。